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南朝鲜的反对战争实现和平国民行动就美国和当局的外交及国防长官进行旨在施压朝鲜的犯罪性密谋仪式，19号在首尔的美国大使馆周边举行了记者会。